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11集，共局。去都九月要赏菊，但因为雍城旱灾，朝廷还拖欠着一部分都官月俸，宫里宫外都遵循李建廷的旨意，没有大肆兴办赏菊宴。福满原本在自己庄子里找人栽培了几百盆名贵菊花，现在也不敢送了。寅时三刻，福满醒来，在小太监的服侍下漱口更衣。太监要贴身伺候主子，自个儿身上不能有任何味道。他们的领子都是假领，沾着汉字立即就能换，袜靴则是硬磨口的绒质袜靴，走起来不带声音。福满清理得当，穿戴整齐，把自己的腰牌搁到前边，跨出了门。他看天穹间还有星子，便到明理堂跟前的值班室问昨夜伺候在寝殿内的太监： 皇上昨儿个睡得可好？ 太监正在就茶吃早饭，他们守夜的不敢随便吃，怕夜里要出宫，还怕嘴里留味儿，所以进去前都只敢吃些点心垫着。这会儿正饿得前心贴后背，他听福满询问，连忙垂手恭立答道： 回老祖宗的话，皇上昨儿个睡得还成，翻了四回身，倒没喊奴婢。 福满算算时间，估摸着李建廷该醒了，便到檐下等候传唤。他等了片刻，看风泉出来，也只是微笑着点点头，算作行礼。风泉恍若不觉，依着礼数对他行礼： 皇上昨夜就想唤老祖宗到跟前伺候。 风泉弓着身对福满缓声说： 老祖宗双喜临门喽。 福满摸不透风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心里起了疑，没敢随口回答，含糊道： 借你吉言。 说罢不等风泉继续，率先掀起袍子进了明礼堂。寝殿内的垂帷刚捆起来，四下的窗户大开，清早降霜，福满觉察到了寒意。他碎步走到铜镜边，看李建廷已经梳妆完毕，换作平时他此刻定要夸赞一番，但他今日谨慎，只说： 皇上早膳都备好了。 李建廷神色如常，额间的花钿打眼，他扶了扶金簪： 清淡的就行。 哎，奴婢不敢忘记皇上的嘱咐，特地让光禄寺挑简单的做。 福满躬身虚扶着李建廷： 就是金银小卷玉白豆腐。 李建廷出了寝殿，玉案上的奏折都是昨夜新批的，他把专门挑出来的内答再看一遍， 回头跟元府说。 李建廷掰开金银小卷： 请安的折子内阁醒过就不必再递了，向着绝期柳州的游坛，把折子写得繁冗啰嗦，翻来覆去就那么些奉承话，浪费时间。 福满伺候着李建廷用膳，闻言笑道： 这位游大人奴婢也有所耳闻，据说他的折子都是这样，早年海阁老都不耐看。 李建廷没答话，把早膳用完就赶着上早朝。早朝上谈及李北东进一事，丹城探哨呈报北原教场增兵了，这边兵部的军情还没呈报完，那边吏部就跟户部吵起来了，要户部赶紧把拖欠的月俸给发了。户部没奈何，没钱又不能把事情推到李建廷身上，只能闷声挨骂。骂到一半，督察院的言官又弹劾地方官疏忽管制，怀州的新州府上任不到半个月，怀州就暴动了。 扣月俸是要赈济雍城， 户部官员道： 国难当头，本就该齐心协力，你们的月俸没发，我们户部的月俸也没发，大家都挨饿，怎的尽骂我们呢？ 你们一直查账，查了丹城和吴城，潘寒两家给抄掉了，传承费氏带头，现在其余几城都在填补田税。 吏部官员反驳道： 依照年初预算，此刻发月俸是够的，钱呢？钱到哪儿去了？总得给个说法。 太后驾鹤， 皇上登基，你们问问礼部钱去哪儿了，钱都用在刀刃上了，还有太庙翻修，民区重建，工部。 你们蒋月凤旁扯些别的干什么？ 工部官员急道。 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查的账都是由刑部大理寺复审，再由内阁计算呈报给皇上，没有半点隐瞒。 梁翠山朝里监听行礼。 皇上，户部的账月月都呈递内阁，元府给了票子，皇上批过红，每一步都严遵律法，按照规矩走的。 严遵律法？崇祯大人，不见得吧。 督察院御史抬手行礼。 皇上，微臣正要参原户部薛修义受贿一事。 这一声喊得满堂肃静，吵起来的几帮人都转过了头。薛修卓默立在群臣中，眼睛都没动一下。李建廷看了薛修卓一眼，顿了许。 薛修义现如今不是内仓典手吗？ 回皇上，正是。此人原在户部就行事糊涂，屡次诽谤朝廷，一直不得重用。 御史掀起袍子跪到地上继续说。 直到几个月前，薛修义勾结行商，借皇上大赦，重金贿赂宫中内患，谋得内仓典手一职。 李建廷鬓边的金蝶轻晃，他坐直了身。 薛修义在此职位上大肆揽财，赚得东龙大街庭院三处，此人不知廉耻，还联合内患同作假账，偷盗的内仓珍宝转手倒卖，总价20万两。 满堂当即沸腾起来。雍城赈济银才不过10万，咸德年萧赤野行贿案牵扯到的全城司也只有8000两，谁知薛修义上任不满3个月，竟然就贪掉了20万两。 说啊！ 那个老臣一阵晕眩。李建廷面色渐沉，薛修义倒卖内仓珍奇20万两，却让福满给自己呈报8万两，那剩余的12万两他们全部私吞了。 微臣还要参大理寺少卿薛修卓。 御史枪口调转，直指薛修卓。 薛修卓专横威服，假公济私，身居高位却不思自省，圣德隆恩却不通圣心，放任硕鼠进仓，与薛修义狼狈为奸，实在可恶，可恨，可唾之极。 你放肆！ 李建廷陡然厉喝。满堂哗啦的跪倒，落针可闻。李建廷起身在皇位前侧身，指着御史道： 身为言官，担负监督弹劾百官的要任，理应核查务实。你深知自己左右朝廷言路，却借此秉斥一己，朕看你才是可恶。 言官品阶不高，威慑力却能贯穿上下，早年光成帝都不敢斥责言官，只有被言官斥责的份。到天琛年出了李建恒那个混子，在行贿案里为稳住局势发作了傅灵业，除此以外大周还没有皇帝敢在朝堂上得罪言官。果不其然，御史立刻道： 微臣证据确凿，皇上却要偏袒罪臣，岂非不辨是非，不分黑白？ 薛修卓乃是帝师。 李建廷冷冷地说： 朕岂能容你如此构陷朕的老师？ 孔丘内心一沉，在跪拜间跟曾玉交换了眼神。 薛修义贪赃枉法，朕即命刑部着人查办，务必要尽快审理明白。至于薛修卓…… 李建廷拂袖而去。 你说的尽是胡言！ 皇上！ 御史悲怆道： 薛氏不出变成党羽，他薛修卓分明就是下一个花思谦呐！ 薛修卓伏地埋首，从始至终没有开口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